道路一开，这觉得激动的梨花把你醉光啊！我 再请听刑场壮别。 有娘，有啊， 刺客娘听 大地也 是折磨心， 弟弟去了，实在红色灯，见你衣裳稀破，浑身是伤。今日你又过去一模样，不懂的少女的敌人更深，十七年亲人又家不恩， 娘谁不后继，要两个命干到底，才能够不开乌云见光明。 我有你这样好的女子真骄傲， 骄傲，儿子有你这样的好母亲。娘，家里菩萨不能投降伊，才能够保佑的家米在心。 如今我已六年不认礼，南无伊大表嫂求平伊有罪， 我问你菩萨可曾经同工， 黑妹姑娘太神心，把她当作礼物送出去，不巧被放出了门，怕我责怪领导 小小年纪竟为得主人心，以后你要对他多教导，娘替妹成为有用人。 下面请听袁冰中在《雷雨》当中的唱段，《飞向一个新世界》。 师父，大概你心中想我家恨，光门不该叫你为家里，其实今朝此朝日，我想想实在对不起，责怪爹爹不感应，我恨他只讲讲究不讲理。不过你心里莫得意，事情慢慢会改变，待等我父亲会夸张，我一定帮助你做事情。父亲，师父啊，这世界不应该再存在，我和你都为你记起，我们的世界不在此，我和你一同去找你。 李少爷，你真会得讲闲话。 师父，是真的呀，我有时候心忘记了你， 忘记了家。 起了我妈，还骂起了侬，脾气还骂起了我自家。 现在一个冬天清早晨，明亮的天空万里晴，在那光头边的大海上，有一只小船驶到江海里去。白色的风帆遮得满，海风阵阵吹得进江海里。 再请听《桃李颂》当中的选段《临别勉励》。 姑娘， 喂。 哎，我哪能不会一点都没理啊？ 哦，对，那我来理吧。 哦，不要侬来理，反正我来帮侬理吧。 他情绪刚刚太兴奋。这本计划难免心杀你，娘我儿子告诉他，那是小头心杀你。 姑娘， 哎， 你 别 走了。 好，你别走了。 你别走了。 哎， 总共一个好老。 对，我来收着收着吧。 不不不，不要你收了。 让我来吧。 我来收着，我来收着。 如果说要我们留下来， 留下来也同样为革命，苏泽上已经安排好，我让你莫多操心。 那如果说这有需要，可要我们两地分，一个地到家方去，一个留下来做斗争。为因侬有的啥意见？ 这问题你何必再多问？这样做只有这样，你我无法两里分。在不同的岗位共努力。 我告诉侬了吧。 现在我决定留下来， 侬 都着老爹我来披身。 请你不要再假笑，赶快真的要动身。 马文英，不是笑，是真的。 真的？ 对， 大大的包在刀子里。这家的情花比花生，敌人趁你转移无法来胜利，他们又同策划闹心，无畏阻拦是我方，召开公知会向国家争取取生命，下次我们共产党以后的毛特人民，为了不娘党的名誉的声色，我定要当上不出生的扬名，所以我再三请求留下来。 不行啊， 我家心里一定为别人， 雨恨青松一再与我对人，而花你是非是到家方去，是投身于革命的大家庭，家就弟兄生亲人，给你的兵不有保证， 工作争取留下来，留下来结成阴谋的人做斗争，我有你这样个同志在家啊，你英勇的行为是我更尊敬，你是我亚队的好榜样，你的话永远记在心，失去我不能当白羊，我一定好好亚队努力就上进， 对， 不过你的处境都为心里，不为你的恩情我担心， 放心吧，走走大起我日把好，而花期唯有广大的同学们，任他的人生他花，他也将风雨的在说等约定，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，必有家珍惜的命，在此地分离为家来，不去的同风更高兴， 向往解放区。 手段狠，无中生有来意，家务与我姑娘生，不知哪里听话折磨， 文英，是侬啊！快进来，快进来吧！文英啊，快侬外面发生的情况告诉我吧！哎，快讲呀侬！ 嘿侬啊，我刚刚进来，一都没留头侬进。 哈哈，对对对，请侬请侬！哎，我倒一杯开水给侬吃吃。呀，哦，喏喏喏，吃吧。 好。 哎，没好讲啦。 我心为啥这样子急呢？ 哎呀，文英啊，第一天人家真要侬我闷死去了，啥事体都不晓得。哦，好好，吃了就再讲吧。哎，没好讲啦。那位莫比我那天特心也要自重起 Sorry. 人真把酒 下面是年轻一代当中的唱段《读遗书》。 月生，我们不是你的亲父母，侬亲生的父母，但这是你自己的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哪里会有失去的父母亲？ 月生，你父母是我们的老亲，共同牺牲为革命，我们一起朝台步，为国民党归尽给了们，敌人重营靠得我们不屈服，谁叫你父母偷袭？你父亲在你敌人出师之地被枪杀， 他英勇不屈多坚贞，有头子敌人更残酷，你母亲生下你身体早不离，临死只得把血丝下埋，三大以后拥有记在心。 这是一辈谁人的生涯里，四周一片黑人人，鬼子手都很多，举起了屠刀是狼群，我们就要赴营帐，到明天再也见不到你的父母亲。可恨犯恶犯同派，受死挣扎是报应，他们得去了你的亲父母，还得去了千千万万同志们。孩子啊，为了使你记下这血的人，我用自己的心血与你下了这封你可以忘掉你父母，可是你千万不能忘记了家眷的人。孩子啊，我们虽然到下去，你一定要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，你要把红旗高举起，永远斗争，永远要革命，永远插队跟那党忠心为人民。时机一到，老门下，鬼子手杀气腾腾冲进门，用得了我的爱。 手捧日记， 心事。

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今夜去飞 凡间人，要是他受了风寒寒，曾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下听完我算罪，我是白头是梦遭大难，也好了相同知己桥上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